那么第二种策略呢，处理思索的策略是一种思索检查、检测与恢复策略。那思索检测与恢复机制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，首先检查系统状态的算法，它要周期性的被激活，来判断系统中有没有思索，如果有思索发生，那么系统就要进行恢复。那么这种机制的基本要求呢，有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它要维护灯片以非配给事物的数据性的有关信息，以及立刻尚未解决的数据性的请求信息。第二，提供一个使用这些信息判断系统是否进入思索状态的算法。第三，要提供解除思索的策略。